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条约法规局局长就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指责我国的核弹头试爆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挑衅，并唆使联合国安理会重要炮制对朝制裁决议时，22号发表了谈话。谈话表示，严厉谴责和反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第2321号，并认为这是丧失设法性质的犯罪文件。联合国宪章第51条关于自卫权与国家权利和义务的宣言第12条明文规定，每个国家均有个别或集体的自卫权利。但是美国无视联合国宪章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宣言等国际法，指责我国正当行使自卫权，并执意追求毒辣的对朝制裁骚动。美国和敌对势力出于孤立和扼杀我国的目的，炮制了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第2270号之后，这次脱掉其认为有关人民生活的经济活动是除外这一以往时期的伪善幌子，又炮制封锁型制裁决议，一律不许同我国进行贸易和科技合作，乃至全面封锁海上通路。关于侵略定义的伦敦条约和第39届联大决议对侵略的定义明文规定，和平时期对主权国家的封锁型制裁是一种侵略行为和非法，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是一种属于战争犯罪的反人道罪行。亚非法律协商组织和阿拉伯法律工作者联盟谴责联合国的封锁型制裁，说这是那些自称代表联合国安理会的几个国家以世界和平与安全为名进行的一种战争形态，制裁本身就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不能忽视的是，由于美国和敌对势力所炮制的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朝鲜停战协定中一直勉强保留的最后一个条款，关于禁止海上封锁这一条款也变得荡然无存。朝鲜停战协定第二条第15款规定，本停战协定适用于一切敌对海上军事力量，而这些海上军事力量务必尊重非军事区以及与对方军事控制下的朝鲜陆地临接的海面，不能对朝鲜进行任何一种封锁。由于防止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法律和制度装置都被完全消除，由于联合国安理会这次炮制的一项无异于宣战的制裁决议，朝鲜半岛上现在所留下的只有一场火与火的战争。美国和那些追随美国参与炮制制裁决议的国家将对其后果承担全部责任。